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屌你老尾，你百分之一百切我投出你啊！呢一样嘢都唔会系北京会想发生噶啦。咁如何能够避免呢个结果发生呢？就是在第一轮的时候已经给一个 ABC 的选择他咯。有没有人讲过这个分析呢？好像没有。所以这一刻如果真的北京想令到梁振英连任的时候，你必定要有一个保证。保证就是说除了民主派之外，入面那900个阿爷控制到的选委在第二轮一定要支持梁振英，即我觉得这个比天，即比登天更难。咁当然就係话珠穆朗玛峰都好撚多人爬到上去啦，越来越多添啦。我唔係话唔得，不过好撚难囉。即係咁解。咁就第三，由北京呢欢迎各位参选呢个态度可以睇到北京係必定对梁振英有保留。呢一样嘢系好易睇到嘅。当你知道建制派都存在住咁多 A、B、C 嘅时候咧，冇可能北京系喺背后冇做嘢嘅。即系当北京真系旨意去挺一个人，好似嗰时老董咁，要去坚决支持嘅时候，你都唔觉得建制阵营有咁多人反对老董嘅，你明唔明啊？而家建制阵营系即系差唔多一半嘅人都唔中意梁振英，咁我问你？北京要坚决维护梁振英嘅参选权，甚至乎系坚决伊钦点呢个人，背后北京点可能冇做嘢？你见到建制阵营嘅人咁勇于表态，其实结论就得一个，就系北京从来都冇所谓叫做为梁振英拉个票，又或者冇好高调咁指示过所谓叫做北京亲北京的人踊跃支持梁振英，甚至连范太都冇。咁而家你呢排会睇到啲咩呢？就係睇到有啲原本冇回乡证嘅泛民立法会议员，咁就而家可以申请回乡证啦。咁但我唔知佢呢句说话点解有颜面讲嘅，因为事实老老实实屌你，即係嗰个叫回乡证㗎嘛。即係如果能夠嗰個係我鄉下，你都唔撚俾我申請嘅，咁呢個係咩社會嚟嘅，大佬？一陣我去問下何俊仁，睇下佢會申請翻張回鄉證先咯，係咪？咁即係老老實實啦，我唔覺得長毛會去申請，何俊仁會申請嘅嚇。咁有啲可能都好守舊，民主派會申請我唔知。咁但係事實上，唉嚇，即係呢啲舉動。一个原因嘅啫，即系佢会想俾人一个感觉就系中央向泛民示好咯。咁呢样嘢睇到啲咩嘢啊？咁即系北京觉得而家泛民同，即系而家北京而家觉得政府同泛民，又或者泛民同北京嘅关系需要修补咯，又或者系好多空间去建立一个互信喺度，又或者建立一个工作关系喺度。咁即系咩嘢啊？咁啊即系兜巴升你梁振英一巴咯。你做唔到嗰一样嘢系和谐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梁振英唔做，要北京出手，呢、這个就系观察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你见唔到范太好高调咁行出嚟呢一样嘢？呢一样嘢争取嘅唔系梁振英，即系当然喺范富人眼中就会觉得呢个系哇皇恩浩荡，呢、這个中央嘅恩典啊！泛民点样睇都好啦。他会觉得对一部分支持泛民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北京对反对派的通用。问题就是，即是范太是很高调地告诉外界，这个不是梁振英争取到的东西。那又是代表什么呢？即是要 return 的，你不要幻想 梁振英是一个会帮民主党又或者帮泛民 民主派争取的人咯。即是什么这个人不可能建立到一种北京和泛民的互信的。即这个人是衰撚晒。知不知听第四由于北京是对梁振英是非常之有保留。於是梁振英就用爱国反独为其次去进行选举工程的重心。这一样嘢呢大家就有眼睇到㗎啦。啊点解突然间会港独其次呢一两年吹得咁行。你真係要即係多谢港独之父梁振英要帮佢日日报新闻。次礼拜二行会开前就讲港独呢样港独嗰样。好聪即係呢个系一个好聪明。你抬高自己嘅稻草人跟住话俾阿爷听你打稻草人有功。呢个都系本土派惯用嘅伎俩。以上呢四点就系我结论。点解呢 ?OK。第一大律师公会上京嘅时候讲緊系九月尾呀。嗰时呢谭允之已经公开喺个咪兜度讲咗呢北京系冇意图释法嘅即系对唔系九月尾啦即系嗰时已经系十月尾啦十月中即系十月十二号宣誓之后嘅嘢。咁既然谭允之都可能即系都可以公开讲北京系冇意图释法你会唔会觉得喺个北即系喺北京嘅交流会上面冇人同谭允之讲过呢个问题我唔信。咁既然有人同佢提过呢一个意见又或者有人同佢表达过北京嘅态度咁呢个点解喺背后会去到最后会改变咗呢呢一样嘢一定要有一个人 trigger 到一啲嘢又或者有一个人系争取返嚟嘅。起码释法唔系中央最初嘅态度佢系希望大口狗自己喺立法会搞掂呢件事。所以你见到大口狗喺释法风波开始嘅时候点解态度咁强硬因为佢有需要用自己嘅威信去搞掂呢件事。甚至乎有个说法就係话佢用晒佢所有威信搞掂咗呢件事之后佢会辞职嘅。咁当然而家就係呢件事未搞掂啦仲要搞緊仲 DQ 緊。当然你话你问我系大口狗我希唔希望政府再搞呢我唔希望。因为你搞緊我。立法会系唔容许次次就係一系就建制派流会一系就泛民点人数点撚到佢流会一系就日日倾。大家针锋相对一系就长毛出去抢文件。你系立法会呢个立法会主席佢容许佢嗰届嘅立法会可以针锋相对到呢一个地步佢应该辞职㗎啦。即系我已经讲过好撚多次当建制派或者保皇党需要用议会抗争嘅时候你梁振英好死撚咗佢啦。喂立法会是立法的地方是讨论立法的地方。你怎可能政即你怎可能反对派和支持政府那一派是需要用议会抗争去解决问题的呢即大家都拿不到授权了。不是大家拿不到授权了而是大家都拿不到一个大家可以 compromise 的方法了。那你议长要辞职啊你议长不辞职梁振英就辞职了。你议长不辞职都好了要重选咯。你重选完情况依然持续的时候你百分之一千你是要辞职换人。因为你就是唯一一个令到不能够政通人和的人。屌喇声的。那呢大家记得10月18号那时呢 ,11 月18号那时呢有个礼拜二定礼拜三呢是屎急临忙咁突然间准备晒所有要去 JR 嘅文件要搞到上诉要搞到法官呢是要七点钟开庭嘅大家记得呢单嘢。一个咁冲动嘅动作一个咁短咁仓促时间准备嘅一个 trial。你会知道个决定一定好急忙啦。点解急忙呢咁样因为北京之前的旨意不是这样样 ,ok, 那即是说引证了刚才我说的东西北京转变方向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其实就算大家不知道的原因其实你都会 估到个源头一定系梁振英同阿傻强嘅，冇第二样嘢噶啦。梁振英要用自己嘅名义去 JR， 好多人讲过，好多大律师讲过，呢个唔系佢工作范围，因为傻强已经代表咗香港政府。点解梁振英要压埋自己名落呢？因为就系佢系唯一一个大旗手咯。咁所以喺呢段时间，我哋判断到一样嘢。佢对北京嘅决定呢係有控制㗎喎。即係佢能够 manipulate 一啲北京决定㗎喎。咁我想提出一样好紧要嘅嘢，既然佢可以 manipulate 北京嘅决定，点解佢唔可以企喺香港人嗰个角度去帮香港人争取任何嘢？屌，呢个100%扑街啦，係咪？当然大家唔难会想象到梁振英呢个人，北京一定有保驾。咁而家大家睇到就系张德江啦，好捻明显嘅，吓、啊、个个都想去面圣噶啦。你民建联有几多个见过张德江？你自由党有几多个见过张德江？吓、啊，你阿叶太有几多次见过张德江？要见阿周融仆街呢啲咁嘅烂人。喂，大佬，建制阵营会眼红噶，佢唔系民主派呢边啊，佢会觉得点解你有能力面圣我冇啊？嗰啲人系咁捻丑陋啊嘛，吓、啊？问题就系话你要向住建制派开刀，你要高调咁做一样建制派咁捻憎嘅嘢，边个人做得出啊？只有梁振英做得出，咁所以成报咧，佢讲嘅风全部都系真嘅，即系起码喺呢一个层面讲张德江啊。张晓明啊，梁振英啊，系同一个利益团伙啊，嗰啲嘢千真万确。由18号开始，临急临忙走去 JR， 去到释法，你大家谂谂系两个零礼拜嘅事嚟嘅啫，啊，即系我觉得办事能力系好高的。咁當然就係話中央一改變咗心意嘅時候，要推行呢一樣啲，亦都唔難啦、啊，嚇、啊。咁所以咧，嗰兩團就順利俾人 DQ 咗，啊，立法會都清空咗。問題而家就係未刊憲嘅，啊唔係，而家已經刊憲啦，因為禮拜五啦，而家已經刊憲嗰兩個議席懸空。咁啊，嗰兩個人要選過啦。咁啊，西九得一席，按照住泛民同建制派票數嘅比率，尤其是西九。是一个4-2的情况，冇可能泛民唔赢嘅呢一席。就算你揾边个去选，只要嗰个人系代表泛民，又或者非建制，嗰个人都一定赢。唯一嘅情况就系话，如果你非建制有两个人，咪可能分薄啲票数咯。咁但系我觉得，你清正而家所谓叫做司法众筹，吓、啊，大家要 JR 就要科水。咁而家佢嘅目标系500万，到而家都只系20个啫。咁你知道清正而家系过街老鼠都几紧要啦，所谓叫本土派支持亦都去到边啦。咁所以老实讲，我系真心唔相信本土派又或者清正有嗰个气焰去推举一个九西候选人，即系佢极其量，即系可能同民主派协调，就可能新东里边出一个本土派啦。咁九西呢席呢就留返俾泛民啦，即係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嘅发生嘅方向啦。咁但係如果我系一个政党领袖嘅话呢，我就会唔撚傾啦，算啦。即係呢一刻我唔系同又唔系去再去拗究竟呢一席民主派应唔应该参选，因为呢嗰、那个系另外一个 scope 嘅问题。咁你 DQ 完呢两个人之后呢，有留意民调嘅朋友呢，你系会发觉梁振英嘅民望系高撚咗㗎喎。即系呢两条友系黑人憎到咁紧要，有一部分游离唔系蓝唔系黄嘅人，会突然之间觉得梁振英 DQ 呢两个人，又或者 get rid of 呢两个侮辱中国嘅人，对梁振英嘅民望系有帮助嘅。你唔可能用你呢个民主派支持者嘅心态去睇成件事，永远你就真系睇中间嗰啲叫 neutral minority， 你冇办法嘅，唔系 majority 系 minority。咁所以你既然係要争取支持中间嗰啲 minority， 你嘅态度呢係冇辦法唔溫和嘅，即係呢个唔係 所謂叫做，即係而家已經唔係去到立法會個階段，要去為你政黨爭取支持，嗰、那個係另外一個遊戲嚟嘅。即係當你選完嘅時候，你立法會就係得建制同埋非建制，你明我意思啊？你當然就係話你成日都可以覺得自己應該係最右，又或者自己應該係最左，又或者最本土，又或者最激進，又或者最保守，點樣都好，嗰啲係你自己政黨幫自己爭取選票嘅一個角色。嘅一个角色啊，做出嚟嘅啫。但你唔能够将呢个 situation apply 喺成个香港里面。因为即等于美国选总统大选咁，你所有政策又或者你个人，其实基本上喺过去几十年呢，都系向中间靠拢。系 Donald Trump 第一个话俾我哋听，即佢想打破呢一样嘢嘛。问题就系话，佢选完之后嗰种态度转变啊，你都知佢是离不开这个游戏的。咁、啊、因为梁振英睇到佢 DQ 咗呢两个人之后对自己嘅民望系有帮助呢，於是佢就觉得佢呢一样嘢喺度做落去。亦都好顺理成章，呢一个就系佢竞选工程嘅重心主轴，即系咁意思。同时喺北京发生咩事呢？喺孙中山先生寿辰150周年嗰日，大家記得有習近平係公開講嗰次話嘅，即係佢用咗好多唔同排比嘅方法，就係佢唔容許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團體咩喺香港，又或者喺邊一度要做啲分裂國家、脱離國家，又或者反對國家嘅事，諸如此類啦。佢係好高調咁話俾人聽佢反獨嘅意向，但係同時間佢就喺呢一陣子放寬咗香港反對派翻北京嘅权利。呢一样嘢你系冇第二个解释，除咗佢用一个理性判断嘅方法，佢会知道有啲嘢系唔能够做得太准嘅。即系呢一个就系我同夫子睇法嘅唔同。佢会觉得北京所做嘅所有嘢都系唔理性嘅，所有嘢个考虑都系围绕住佢自己想点与唔想点，中间带一啲随机性。但随机性呢一点我系同意嘅，问题就系话北京系理性嘅，我相信到最后系理性嘅。咁呢一样嘢可以解，可以点样解读咧？咁样，北京系集中对付自决派同埋所有有港独意味嘅派别，但系同时间。佢系拉拢一啲泛民嘅，即系就算唔系拉拢泛民都好啦。你可以解读为佢对普通泛民伸出橄榄枝嘅，因为你如果将成件事解读就系话，北京系想推翻晒所有民意嘅支持，佢喺香港系想搞政变，佢系要否决晒所有民选嘅议员。咁你嘅谂法同我谂法就唔同噶啦。我嘅谂法就系话，声称自决嘅人受打压。咁佢打唔打得成功係另外一件事，但係問題就係佢對一啲所謂叫做傳統嘅反對派，你見到佢而家用嘅態度係懷柔㗎喎。我去你發回鄉證啦，仲唔係懷柔啊？你有得傾喎，你要知泛民係好多人有老人家有屋企人喺北京㗎喎，又或者喺大陸㗎喎，而家俾張回鄉卡你返去探佢喎。即係我都非常之相信，就係你做咗出呢啲舉動，你唔夠膽死一過關，你拉鳩我啊！你又話我喺香港從事反咩分裂國家活動啊！即係你拉鳩我，你呢個政權雖然而家都已經係冇誠信，問題就係話你會令到你之前做嘅嘢全部係冇撚用啊嘛！你而家唔係裝個雞籠嚟氹一個半個翻去拉鳩佢啊嘛！你而家要係有一個政治嘅宣示，話俾人聽，你係對付緊反獨嘅人，即係你係對付緊。自決派又或者港獨派，你唔係對付緊喺香港所有反對派嘛。咁當然就係話，喂，咁你一個支持民主嘅人，佢打壓港獨嘅人，你都一定要黐埋佢啦，即係大家同一個板塊啦。咁呢個睇下你判斷係乜嘢啦。咁我當然就係話，北京所有做嘅嘢為即係損害到個原則嘅，咁即係等於你要維護李慧瓊子嘅言論自由一樣啫。我哋都會做呢件事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问我一个普遍嘅香港人能为呢一样嘢付出几多，我就唔知啦。即系话等于 你要誓死维护一啲自决派权利，佢要喺立法会继续宣传港独自决呢一个信念嘅话，咁我就系问紧一样嘢：呢班人俾人搞、俾人拉，香港有几多个人企出嚟啫？遑论佢系姚松炎都好啦，一个未必个个香港人识嘅人，佢唔系刘小丽，亦都唔系刘冠聪，更加唔系黄之锋，有几多人肯企出嚟啊？梁天琦嘅收捻咗皮啦！你讲呢啲，即系仲好意思喺 Chris Patton 面前问啲咁冇水准嘅问题？屌你，人哋三句回佢，大错特错 ，all wrong， 一动都冇啊！屌你走过去研究，吓、啊，白痴仔。由于北京呢系持续咁向泛民伸出橄榄枝。所以梁振英呢一种鹰派作风呢，佢自己感到北京对佢嘅疑虑系未会喺短时间释除嘅。咁所以佢唯一一样可行嘅方法就系令到香港变成一个唔由佢管治嘅地方唔得。咁於是咪喺香港搞风搞雨囉，咪用港独嚟变成个选举工程嘅主轴囉。咁大家系咪同佢首尾呼应，继续两只手掌一起拍，咁我唔知啦。咁但系好明显呢一刻个局就系咁囉。即系依家呢刻睇真系好清楚嘅，即系北京支持边啲人，边对边啲人怀疑，北京又或者对边啲人可以觉得佢系一个可以合作嘅对象，又或者边啲方式、边条路系对香港人好，佢有一套睇法嘅，即系佢做嘢咧系理性嘅，唔会纯粹就系话好似坊间有啲讲法咁招土政策咁。既然香港咁啊，早啲收翻佢啦，2047之前啦。既然佢基本法咁扑街啊，释埋佢158啦。即系今日最尽嘅就系睇到158就系释法，释埋佢个释法，佢删咗你又得，佢绕过你个制度又得，佢释乜嘢都得，咁你就真系搞笑啦！即系你咁你搣捻咗本基本法佢啦，即系冇基本法咯，即系大陆法咯，即系你香港终审庭系咪炒晒班鬼佬咯？你咪摆班大陆人落去咯，李飞来做咯，终审庭庭长。够唔够？掂啦，一个照起晒，即系擘大只眼睇下。呢排咧系同李伟才佢哋熟咗好多嘅，我系开咗个眼界，有啲嘢喺公义之前，嗰条战线已经失守。即系如果格陵兰嘅兵用咗咧，水平面上升7米咧，伦敦系会浸捻咗噶啦。荷兰好多地方浸撚咗㗎喇，香港都好多地方浸撚咗㗎喇。即係嗰啲现代文明有好多战线係比起所谓你而家争取嘅民主更加先，奈何当然喺香港连基本民主都冇，你又好难叫啲人去 devoted 成副精神心机时间去帮你争取什么环保概念。即係我觉得呢一样嘢你又係要好长时间去教育嘅。咁当然大家有时间可以听下李伟才喺翻生台嘅新节目啦，应该系礼拜二嘅好似啊。我唔记得礼拜几，因为我唔好睇 live。所以讲到系呢度，有一样嘢即系就算系唔臭米气都要讲。用少少时间諗下，如果你觉得你系香港民主派，你觉得你嘅抗争纲领喺边一度？从前好简单嘅啫。大家望住一样嘢，就係、是、universal suffrage， 一个普选。普选揀到一个香港即係需要对香港人普遍负责嘅特首，好多问题都会解决。问题就係话831落咗闸，你亦都好难確保呢个人係对香港人负责㗎啦。咁香港人喺嗰刻对呢个方案係唔收货，冇囉。咁今次继续千二人选囉。问题就係话而家已经个抗争纲领已经离开咗，系咪普选嗰度啦？而家系公义都冇嘅。梁振英呢个人系可以横行霸道，完全当唔啱听嘅意见系死嘅，甚至乎绕过咗香港司法制度，去实践佢一啲 hidden agenda。嗰个已经唔系普选嘅问题啦。 你唔好仲係以為而家香港民主派仲係爭取緊普選呢一樣嘢，普選係更加遙不可及嘅一樣嘢。而家係講緊公義咋，公義包括啲咩嘢？嗰兩個人繼續做立法會議員咪公義咯？嗰個係一個民選議員嚟噶嘛？你唔支持佢都好，佢票數係贏，你就要俾佢入邊做啦。而家梁振英係繞過咗成個司法程序，去 DQ 嗰兩個應該做議員嘅人。佢應該有四年係應該獻世嘅，你老尾。佢係應該用立法會議事堂話俾香港人聽，佢兩條友係幾咁不堪、不學無術，成日講嘢都要睇住個電話去讀稿。嗰啲嘢唔係限於佢兩個。喂，大佬啊，屌，入立法會係做嘢嘅，唔係讀稿。你嗰邊演詞，你上 Facebook 做 live 啦，你唔使入立法會㗎，你明唔明啊？即係當然，而家有好多人對劉小麗仲有心存幻想啦。佢可能為我哋帶嚟一啲曙光咧。佢四十幾歐噶啦，冇曙光噶啦仔。即係每次講嘢都係一係撳錯掣，一係就唔識撳，一係就冇嚟，一係就有第二張嘢做，一係就唔啱程序，問啲唔拉更嘅嘢。每一次講嘢，你又當佢係一個政治演說咁，但係投票又投錯票，一係就唔撚投。你几鍾意一个人都好啦，喂，容忍系有限度嘅，大哥。即係我唔知道应该戴啲咩眼镜睇呢啲所谓叫新进立法会议员，我哋立法会嘅新贵。吓、啊、朱海迪就最精啦。搞土地问题就係帮社会争取公义㗎嘛。屌你。有几多个人识睇呀，仲讲反对共产党。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 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